瞬间醒了，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港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瞬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港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不管太过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没有混乱闪烁字幕，给我一棵树，但却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空瓶的温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泡沫风云卷土，自天心到天道有骨，多少年华尽付江湖。多少年华尽付江湖，也曾醉酒，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对，今生如好，无意如散，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难言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辞，全都实现。心中有爱，人生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无人烦忧，有人离别如秋，这世界的永恒不多，

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伶俐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乐坛张口闭口就是唱功，这或许是这些年音乐选秀节目泛滥造成的视听盛宴后的遗症。选秀节目呢，向中国听众们灌输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基础乐理知识的嗓音有辨别度等等的腔调，但同时呢，也培养了一批唯美主义的耳朵。什么才是唯美主义呢？你觉得？ 我身上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感到的孤独，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 按照一位专业的哈流行歌曲朋友他的这个说法呢，就是高强响这种音乐美学充斥着电视屏幕，人们不再醉心于港台腔的靡靡之音，所以呢，这就是铁肺和大嗓的时代了，是属于北方气质现场表演的时代，只有唱将型的歌手才能够得到大家大大的肯定。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我看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办法轻易做到。

间变得快，我仍然停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仍然停不下来，我仍然停不下来。 说到音乐呢，在这样一套唯美主义式的高强响为主导的音乐美学的统领之下，唱功本身呢也被简化成若干技术指标，于是乎民间专业人士的一时间就有了用武之地。除了向大众兜售专业乐理知识之外呢，他们还炮制了所谓的华语乐坛的唱功排行榜，以唱功为标准为华语歌手重新洗牌，进行了一番排座论次。 放弃了阳光 天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像一架飞机抛向夜空，寂寞 觉怎么样？一个人承受，一个人抵抗，一个人喝醉，一个人放浪，一个人张家辉刻在墙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穷尽用时，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市农业局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菜市场有效供给为目标，统筹陆地蔬菜和设施农业协调发展，调优结构，积极引进设施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提升设施蔬菜科技含金量，使我市设施蔬菜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生产水平上再上新台阶。据介绍，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增强我市设施蔬菜科技支撑能力和装备水平，给设施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7年，市农业局在小曹庄蔬菜实验基地示范试验了番茄新品种，包括西贝、春晓、维纳斯二号、奥斯纳、施诺芬、3026等，为我市的品种更新打下基础。此外，市农业局还推广了机制学盘育苗技术、黄栏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生物菌肥应用等技术，提升了设施蔬菜科技的含金量。23号上午，我市召开房地产市场管控暨房地产行业管理工作会，贯彻落实廊坊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意见，促进当前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副市长李海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廊坊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意见，更加严格地执行今年的区域性住房限购、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做到目标任务不变、工作力度不减、要求标准不降，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调控政策，做到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违法预售行为，要严格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立即开展严厉查处房地产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严格商品房预售管理，广泛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要严格深入一线指导，要严密关注舆情动态，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调控政策，真正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全力保障我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日前，鼎盛东大街街道在京东国学教育基地举行国学教育进社区活动启动仪式。鼎盛东大街街道提出要立足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高端、便捷、优质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服务多元化和国学在基层社区的传播和发展。要把握原则，注重实效，坚持内容积极向上、贴近群众生活、典型引路的原则，要用健康向上的优秀文化理念指导工作，把国学教育同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标兵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主旋律，真正把居民关心关注的问题解决到位，做到国学教育家喻户晓，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Get it together.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keep going. 知道你的名字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Hey,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说到林忆莲呢，她其实等于唱功好的动听天后嘛。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她跟黄绮珊和韩红相比，又在何种层面上技高一筹呢？如果只是把她定位成一个唱将，那么真是对她的极大简化。从技术的层面，可以 PK 林忆莲唱功的人很多，但只有一个林忆莲，因为她远远大于唱功好本身。 时间让情歌一点点沉淀，让生命总有意义的改变。情人之间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一封未开启的信下多少无悬念，泪眼之间心有灵犀，其实我懂你的来历，泪眼之间我们的秘密，特别的你藏在心里不会忘记。

中心啊， 2001年这次上歌手，那第一首歌他唱的不必在乎我是谁，接下来他会唱什么？他会讨好唯美主义的耳朵，那些唱将型的歌曲，还是会展现这些年来他另外一面呢？老树开花，我们期待开出的不是中规中矩的红牡丹，而是惊为天人的曼陀罗。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你是否痛彻心扉却被人遗忘，你是否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啊，是否理想背景却无家可归，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对自己撒了一把盐，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心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 孤独的人，我去前方。从未放慢脚步，包裹着初衷的代价，包裹着全部，虚弱的你吗，跟着我去领悟，许多的遗憾等着我去弥补，这或许对我才是一种满足。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我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可走不开，珍惜是最难上演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我能和你 say goodbye，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不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Oh my love， 你在等待。